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拉克亚威一起听听资讯。5月9号至6月底，生态环境部对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实，公众可拨打举报电话或通过12369平台进行举报。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派出7个督查组，在全国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督查工作。住建部负责人9号就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约谈了成都、太原两市政府负责同志，约谈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日前，沃尔沃、福特、捷豹路虎、三菱、斯巴鲁等多家汽车厂商向海关总署备案召回汽车计划，共计召回涉及内地的5322辆汽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3733元，下调59个基点，为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201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7.39亿元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下一步将重点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倾斜。2018通州半程马拉松将于5月13号上午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及其周边道路举行。活动期间，比赛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童年总是美好的，孩童无忧无虑，光着脚丫子到处跑，每天都如此快乐。就算在路上跌倒了，大哭一场后，便又开心的笑起来。周杰伦《稻香》这首歌曲就记忆成年后的我们，要保持最初的那颗炽热的心，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跌倒了，就重新站起来吧。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 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这心明白，这次我们放弃离开，哪怕拥抱在心上划下深深的伤，只要看你眼一瞬间，哪怕是最后因为爱过而完美，谁都不敢离太远。只要看你眼一瞬间，足够我熬过千年。我不后悔，爱我让我日提前。我们要一起好好迎接那句点。 如果相爱是错， 错过又算什么？这一次我们宁死不放手，往彼此的心里跳，跳过天荒地 我们的大脑往往容易为一些不相关的小事纠缠，而导致精神无法集中。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选择。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督促基础电信企业进一步落实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等降费措施，进一步降低流量自费。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昨天正式设立倒计时牌，这意味着国家速滑馆的施工进程已经进入倒数。5月16号，本市将集中启动灭蚊行动，并在未来的6、7、8月对蚊子进行3周的集中围剿。据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官方微博发布，接长安供电公司通知，2018年5月11号7点至11点对南磨坊地区实施局部停电，届时朝阳出入境接待大厅将暂停对外办公。2018北京书市将于5月11号至21号在朝阳公园举行，新华书店连锁公司参展图书现场8折。通州区今年将拆为2000万平方米，确保年底前实现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的155平方公里范围内基本无违建。为了向市民提供更方便快捷的发票领取服务，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于今天起试点推出电子发票服务。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969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给予了当年无数的追梦人很多的正能量，不知道当年在追梦的你是否也曾听过这首歌曲。现在再次听到这首歌，依然能听出歌曲中那种勇敢与勇往直前的能量，也希望每一个在奋斗中的我们能够面对困难时一往无前。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这个夏天和九六九旅行者一起去红海滩探红吧。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